庆祝太阳节巴巴多斯全国筹委会4月3号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